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论一波波棒儿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这社会都讲究有个一技之长，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但凡您有一样是别人不会的，或者都没您精通，那您这日子可就过得舒坦了。不过在古时候，拥有这一技之长的人可就没这么舒服了，尤其是女孩子。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姑娘，就是天生有着一副好嗓子，论起唱歌没有人能比得过她。可到了最后，也正是因为这副好嗓子，落了个香消玉殒的结局。从红红到曲娘，她从市井小巷一步步唱到深宫后院，她的命运因为一副好嗓子发生了一次次变化，但最终却因此离开了人世。接听阿龙话说天下，命断唐宫的一代歌女。元和年间，京城长安刚刚摆脱了安史之乱，城里的老百姓又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大街小巷里的娱乐场所都纷纷挂起了灯笼，茶肆酒楼的生意也都开张迎客，做起了买卖。这样的街头场景，老百姓不会觉得陌生。不过倒是有一件事儿和往常有点不同，那就是大伙儿谈论的话题好像都在围绕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高官显贵，而是一位卖唱的姑娘。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似的，别说整个街道来个陌生人了，就是您家对门住的是谁，您都未必认识。大家伙儿之所以茶余饭后都在聊这位姑娘，一个是因为这姑娘长得实在是漂亮，而且她唱出来的歌能酥到您的骨头里。二一个是因为这姑娘的行踪向来都是神神秘秘的，没人知道她是打哪儿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姓名。每天天一擦黑，华灯初上的时候，就看这位姑娘独自一人坐着一辆有点破旧的马车来到长安城的繁华闹市区，身穿一件红色大披风，怀里还抱着一只看起来相当名贵的琵琶。下车之后，这姑娘也是一句话不说，付过车钱之后，匆匆忙忙的就走进了早已预定好的酒楼，坐在舞台之上，低头开始自弹自唱。其实按理来说，当时这些在酒楼里卖唱的姑娘，大多数都是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的，来这种地方工作，无非就是凭借着漂亮脸蛋陪客人吃吃喝喝，挣点小费而已。而且那些来这听曲的大爷们，也不是专程为了听歌才来的，就是图个热闹，图个乐呵。和这些人比起来，这位神秘姑娘可就独树一帜了。 人家除了唱歌以外，别说搭话了，就连面目表情都没有。一开始其他姑娘啊，还都在背后偷偷议论呢，你看他那样，拿什么架子呀，来这种地方干活还弄得挺清高的，连点笑模样都没有，哪位大爷会喜欢呢？就是觉得自己清高，别来这儿啊，我看呢，过不了几天他就得走人。姑娘们的话最后并没有实现，这位神秘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好嗓子反而是越唱越出名。不过奇怪的是，人虽然出名了，可是还是没人知道这姑娘的姓名。就这样日子一久，大伙儿就因为她总是穿着红色衣服而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红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无论是唱功还是弹奏琵琶的技艺，红红要是排第二，长安城里头真没人敢排第一。就连外行人都听得出来，这姑娘早前肯定是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用今天的话说，多少也是个科班出身呢。而且和那些普通唱曲的姑娘比起来，红红演唱的歌曲也是高雅不俗。一曲《大珠小珠落玉盘》，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呀。在当时的长安城里，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到十来岁的孩子，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神秘姑娘的。而且好多王公贵族或者是富家子弟都成了红红的头号粉丝，只要是红红出入的茶肆酒楼，他们是每场必到。好多人还为了能够认识一下红红，送礼的送礼，托人带信的带信，可是得到的回复却是像石沉大海一般，人家红红根本就是视而不见，依旧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谁也不看，谁也不理，出门坐上马车就走人。您说在那种风月场所里卖唱的姑娘，要想让大爷们把钱给送来，哪个不是献媚讨好啊？可红红这股子爱谁谁的劲头就让人想不明白了。好多人就开始琢磨，你们说红红这姑娘是不是哪个将相王侯的后代呀？因为家境落败了，才沦落到了抛头露脸卖唱过活的份上啊。也难说，我琢磨着她八婶早先就是红尘歌女，可能是打算脱离这种生活，又没有其他挣钱的本事，只好靠卖唱维持生计。像这样的猜测每天都有不同的版本，可无论大家怎么猜，也没有谁得到过真正的答案，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反而正是红红身上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让大伙对她更加关注，更加痴迷了。随着红红的名气越来越大，好多人都是千里迢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能够一睹红红的芳容，闻听她那销魂的歌声。只要红红一登台，经常搞得跟开演唱会似的，整个酒楼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些粉丝们也不介意有没有地儿坐，只要是能进去，就是站那儿听，他们都乐意。红红很快就成了各大酒楼茶馆竞相邀请的红人，在这些追随自己的粉丝群里，高考落榜的进士韦青也算是最痴迷的一位了。韦青这个人要是论起来的话呀，也算得上是一个世家子弟了。好几十年前，他们家也是京城里的豪门巨富，而且家里头不是朝中掌管大权的人物，就是身负要职的官员。不过这皇上就跟走马灯似的换，他们家显赫一时的光景也跟着走上了下坡路。直到他这辈上，别说当初的官位了，就连财政开支都得勒起裤腰带了。韦青虽然从小受教育，可是世袭官位这种美事早就跟他没关系了。 要想当官，那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老话说得好啊，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凉水都塞牙，放屁愣砸脚后跟。韦青这点儿真是背到家了，回回报名参加，回回是名落孙山。他就不明白了，怎么考个秀才就这么难呢？早先计划好的美好前景啊，他就跟得了近视眼似的，是越看越看不清楚。生活真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整天也没心思琢磨别的了，就知道坐在酒馆里头借酒消愁。这一天，韦青正在一家酒馆里喝酒呢，突然一曲悠扬顿挫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犹如天籁般的声音就飘进了他的耳朵。这歌声让他觉得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心里一股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劲头就上来了。顺着歌声，韦青抬头一看，一个身穿红衣的漂亮姑娘正抱着琵琶唱歌呢。这姑娘正是大家伙天天谈论的红红。这一看不要紧呐，韦青手里的酒壶差点没掉地上。这姑娘雪一样的肌肤，嫩的就跟豆腐一样，齿白唇红，柳叶弯眉，再加上韦青这个人本来就喜欢音乐，在他看来，红红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打那以后，只要是红红登台献唱，韦青肯定是一场不落呀。不过就像其他追随者一样，韦青这股子痴迷劲头，他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红红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为了能够引起红红的注意，韦青给的小费是一次比一次多，只要是红红能多看他一眼，就是让他拿出下个月的生活费做打赏，他也乐意。可是最后呢，红红顶多也就是微微点头一笑而已，惜字如金，连个谢字都没说过。韦青看着和红红的关系也没什么进展，心里急得比考不上秀才还难熬。终于有一回，韦青忍不住了，就在红红唱完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在酒楼门口拦住了红红，如此唐突，小生先向姑娘道歉，只是姑娘的唱腔和琵琶实在是绝技呀，小生韦青着实为之倾倒，不知可否让小生送姑娘回家。红红起初看有人拦路，立马就皱起了眉头，可等再抬头一看，这股子讨厌劲儿啊又回去了。这小伙子长得倒是端正，而且还有礼貌，也没什么出格的事情，于是这火就没发出来，瞪了韦青一眼转身走了。讨了个没趣儿，韦青也觉得自己可能太冒失了，不过这回碰钉子可并没有磨灭他的信心，和原来一样，还是天天去听红红唱。日子一久，你还别说，红红还真开始注意起他来了，时不常的看他一眼。好家伙，韦青当时啊恨不得晕那儿了，甭提多开心了。眼看着心爱的姑娘在这种酒楼茶馆里卖唱，韦青觉得这些粗俗的客人简直就是亵渎红红的才能，于是他想方设法的和红红搭话，建议他去那些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演唱，这样不光唱出来的歌有人欣赏，红红也会安全一些。虽然自视清高，可是红红在酒楼卖唱也是出于无奈，如果真能像韦青说的那样在高雅的场合献艺，也是红红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红红最后还真答应了韦青的好意。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在韦青的引荐之下，红红开始在那些高层的交际圈里献艺。以他的实力，在这个新环境里一鸣惊人，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没过多久，红红就又成了豪门贵族的座上客，但凡隆重一点的宴会，就能看到红红的身影。恨不得谁家要是能够请到他来献艺， 就算得上是上流社会了。瞧着红红身边追捧的人档次是一天比一天高，韦青的心里又开始不是滋味了。自己算什么呀，要钱没钱，要官更甭提了，凭什么让红红看上我呀，心里头这叫一个自卑呀。韦青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是人家红红也有自己的想法，和那些腰缠万贯的王公贵族比起来，韦青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对自己好，红红比谁都清楚。对他来讲，虽然自己的歌艺能够得到这些文人的赏识是一种荣幸，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这种方法攀龙附凤。其实在他的心里，这个落难的韦青早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这种爱慕，一个姑娘怎么好意思先张口表白呢？就在韦青的爱情刚要有点眉目的时候，皇上唐宪宗突然驾崩了，唐穆宗继位，还任用了元稹为宰相。元稹这个人虽然是个诗人，才能也是享誉古今，可是好色烈焰这方面他也是个高手。想当初红红在酒楼里卖唱的时候，他就心怀鬼胎，如今自己大权在握了，当仁不让的想让红红来到自己的府邸专门为自己献唱。深陷红尘的歌妓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却突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红红将会如何选择呢？韦青几年的守望能否得到回报呢？红红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被动，当朝宰相手里有权有势，他想干什么干不成啊。韦青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脸皮薄，虽然互相都有好感，可是他从来没有明着表达自己的爱意。如今要想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主动表白。想到这儿，红红赶忙找到了韦青，把自己的来意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估计韦青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红红能找他说这事儿，这简直比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得高兴啊。就这样，红红高高兴兴地嫁给了韦青，退出了那个娱乐圈。而当元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什么出气的理由，只好是忍了下来。韦青和红红幸福的生活过了四年，直到唐敬宗继位，平静的生活又被打乱了。唐敬宗早就听说过红红的大名，只不过碍于身份，不可能像其他人似的到皇城外边听曲去。这回当皇上了，没人能管他了，刚要打算出宫会会这个大红人，就听说人家红红结婚不唱了，这叫一个遗憾呢。这个时候身边有那拍马屁的就跟唐敬宗说上了，皇上啊，一个歌女结婚又能怎么样啊，虽然她不到外边唱了，可是您可以把她给招到宫里边专门为您唱啊。唐敬宗一听，哎，这主意不错，于是一道圣旨就递到了红红手里。小两口看见圣旨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啊，来请的可不是当初什么宰相了，皇上说的话谁敢反对呀？就是一万个不乐意也得去呀。于是红红梳洗打扮了一番就进了宫。金碧辉煌的大殿上，乐师坊的乐师们为红红演奏着一曲接一曲，唐敬宗的眼睛啊，从始到终就没离开过红红，听的是如痴如醉呀。直到天都擦黑了，才让人把红红送回家。有了第一回进宫，接下来这第二次第三次跟着就来了，每回都是红红前脚一走，韦青后脚就跑到院子里等啊。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于是夫妻俩就商量着得赶紧躲到别的地方去，要不然早晚有一天红红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计划是有了，可让小两口没想到的是，皇上的圣旨也跟着有了，那就是让红红留在宫里，还赐了个名字叫曲娘。红红恨透了唐敬宗了，不光留下了他的歌，就连人他也给霸占了。好几次红红都想一死了之，可是转念一想，自己深爱的丈夫还在宫外天天盼他回家呢，只好带着一丝希望等着能够回家的那天。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唐敬宗被人暗杀了，红红原以为自己回家的期限指日可待了，可是这对苦命的鸳鸯好像命中注定不能够在一起一样。新登基的皇上唐文宗似乎更欣赏他的歌声，不光没让他回家，反而要他天天为他唱。这时候红红虽然是皇宫里最出色的歌妓，可是他却越来越憎恨自己的嗓子，正是因为自己唱得好才让自己失去了自由，正是因为自己唱得好才让自己和丈夫天各一方。于是她把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在了唱歌上，她是拼命的唱啊，不分白天黑夜的唱，一直唱到嗓子沙哑病在宫中，她都不休息。直到最后一次登台为皇上献唱的时候，终于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倒在地上。曲娘红红终于伴着她那千古绝唱离开了人世，从此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和韦晴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不像青山剪影，心心念念你。总是在万家灯火上，江中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日重生一天